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半夜投诉遇老人，哥俩以为惹鬼魂，究竟是人还是鬼？且听本回说奇闻。各位看官，话说丁洋丁海那是做丝绸生意的临安本地人，这是两个呀勤勉的大买卖人。大哥丁洋啊有点节俭过分了，这天呀两个人从苏州拉了一车的货回临安，走的是路路，怕遇贼，紧赶慢赶，错过了投诉。这天还下了雨了，骡子车又坏了，天色已晚，俩人啊撑着伞走了半个时辰，看见山脚下有个村庄啊。让人觉得诧异的是，整个村庄静悄悄，一点动静也没有，也没有灯光。丁洋领着妻子左转右转，只见这里到处是断壁残垣，几乎家家的大门和窗户都被拆走了，只剩下黑咕隆咚的房架子还伫立着。好不容易看见村东头有点发光，走近一看，是一个低矮的小平房。丁洋上前咚咚咚敲了敲门，很快出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不知这位老人是不是良善，能不能让他们借宿呢？ 老丈，老丈，老丈，老大爷， 别着急， 哎， 我来了， 有活的。 嗯，那个，我们是行路之人呐，错过了宿头，这天降大雨，我们的脚力又坏了，这您这儿要有闲散的房间留我们借宿一宿，明早登城一定是多给房钱呀。 是啊是啊，您行个方便吧。 你们两个要干什么？ 借宿一宿， 就是住一宿。 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尽管住。 哦，那我真多谢您了，多谢您了， 谢谢您。 您怎么称呼啊？ 我姓庞。 哦， 叫我庞太监。 啥？ 庞大爷就行了。 啊，庞大爷。 我以为碰见同朝同地了呢。啊， 庞大爷啊，好好好。这个我问问您啊， 来来来来来，先往里走，往里走啊！ 哎，撤撤，来撤撤撤撤， 往里边一赶。 哎， 我，哎，我们这车也有点坏了，明天呀、啊、天晴了，我们还得修修车。 哎， 这个 靠墙放，靠墙放，靠墙放。 大爷， 嗯， 我问问您， 嗯， 这个村子里怎么都是空房架子呀？ 怪瘆得慌的。 这地方啊叫九里山， 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那地儿嘛， 不是一个地方、 哦、 是一地儿， 他那也叫九里山、 哦、 这儿也叫九里山， 哎，同名不同地儿。 对，去年春天啊，县衙门通知啊，这儿要搬家。 哦， 要搬迁。 为什么要搬迁啊？ 改楼了。 后边啊是山，这头楼啊容易发生泥石流。 哦， 说有危险。这不到今年春节的时候啊，这村里人啊陆陆续续的就都搬走了。 那您呢？ 剩我没搬的呀。 哦， 也是故土难离呀、啊。 哦，就为离不开这儿、哎、所以您就不搬了。 哎，可不是嘛。哎，我要上西屋收拾一下去啊。你们呀、啊、在这儿好好待着。 哎，得嘞、啊、谢谢您，谢谢您啊、嗯、谢谢您。 嗯。 嗯，哥哥， 怎么了，兄弟？ 我怎么觉得这屋里瘆得慌啊？这庞大爷有点奇怪、啊，这 不是适合？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大一屋就他一个人？ 对， 整个村子一个人影都见不着。 关键是你瞧，这房子都是架子，多瘆得慌啊！ 是。 再看他这好像这脸上也没血色，说话也是吧，跟楼了似的。 是的。 啊，这玩意儿多害怕呀、啊！这，哎呦。 你说都搬了，就他干嘛不搬呢？ 他离不开这块地儿。 肯定啊。 这庞大爷有影子吗？ 他不是个什么善茬、 啊、哎呦，这外头天可越来越黑啊，这雨可越下越大呀。 你别吓我，你别吓我呀、 啊、我都差音了，吓得啊。 是 这别处也没地儿住，我只能住这儿了。 别他不说去西屋收拾一下吗？ 啊， 估计一会儿啊是把咱安排在西屋住、 哦。哎，反正别跟他住一屋，哎，反正咱们俩人还能作伴，哎，还好点啊。 对，你跟他住一屋，这是好歹活着了。来，老爷回来了。 嗯，你们两个还没休息啊？ 这不是 您不说去西屋收拾收拾吗？ 等着您呢。 正好啊，我就是让你们，跟我走。 嗯。哎， 我上西屋啊， 西屋住去。啊，好，听您 走吧，走吧，走吧， 听您安排啊。 哎呦，呵， 哎呦，兄弟， 这 谢您了，大爷。 谢啥呀？ 这么新的，这房子这么好，这家具陈设。 就是，你看看这红木家具、西洋床。 哎， 这怎么回事？ 这一堂的，这是景德镇的瓷器吧？ 不是这个。这估计是他庞大爷给他儿子预备的婚房吧？ 新房 啊！ 哎呀，哎呀，这，哎呦，哎，没吃东西，我有点饿了。这外面这么大雨，咱俩有点 没吃东。哎呦， 对， 你们两个在外边走还没吃东西呢？ 是我们不很冒昧？您这儿有什么吃的吗？ 对不住，对不住啊！ 啊， 我想，哎，对了， 哎。 我这灶上啊还有两个烤红薯 哦。 你们吃吗？ 蛮好蛮好蛮好、 哦、 是不是挺好我们倒不在乎粗粮、 那我给你们拿去啊。 好好好，谢谢大爷。 给你。烤白薯。 好，这好。 我问问您啊， 哎， 这庞大爷，我们俩住这屋是您儿子跟儿媳妇的新房吧？ 啊，是吧？ 什么说什么 啊？ 新房 啊？是啊。 别 我说哥哥 啊， 这刚才这事儿怎么越听越瘆得慌啊？ 就怎么一问还哭了呀？ 你说这房子里都是新摆设、新陈设、新家具、新被窝。 嘘，你听， 啊，是吧？ 你没听到？不是，刷锅的事儿。 刷锅是，刷锅。哎，这庞大爷这么晚还做饭呢？ 干嘛呢？ 咱们瞧瞧啊！我看看，我撂门脸啊，我看看。嗯，哎，这庞大爷洗什么东西呢？哎，洗的像蘑菇，正锅里煮呢。哎呀，嘿，哎，你别说，哎，这蘑菇香味还真浓。 你兄弟，你瞧你这点，出去，我出去人家碗不完了吗？像这馋样的。 嗯， 兄弟， 哎， 回来了， 怎么了？拿来了吗？ 退抠， 啊。 不舍得给，直说就得了吧。他说那蘑菇有毒，不给咱吃。 有毒他干嘛煮啊？ 就是啊，这不哄小孩呢吗？ 你这 什么人性啊？这叫、 哎、他能吃，咱们吃不了。 可不是嘛？ 这叫什么事儿？ 算，让咱住一宿就算不错、哎、啊。得了，不别争嘴了，别争嘴了、嗯、啊。 得了， 不是兄弟，不是你这肚子怎么样？我这饿的。实在是前腔贴后腔啊，睡不着啊！ 我这也咕噜咕噜直叫唤呢，这个 这怎么办呢？ 哎，要不然咱出去看看去，这外屋好像没动静。 看他厨房里有没有 做得了，是不是剩点咱也能呼噜呼噜一吃，挺热乎的，是不是？ 哎，我出去看看，出去。 您出去看看，得嘞。 嘿，看见了吧？看见了吗？蘑菇汤，哎， 蘑菇汤，嘿，真香哎！ 哎，你喝吧。 哎呀，你说刚这红薯吃了我，还真有点噎得慌。哎呀，来，喝， 不喝， 您先喝。 我不喝，兄弟，你喝。 我喝呀、啊， 你喝。 那我不客气了啊， 不客气。 我这还噎着了。哎呀，嘿。这野蘑菇山里的真好啊！ 我不爱喝吃玩意儿，我不爱喝，都是你的，我不爱喝这玩意 儿。这甜不丝儿的，香乎乎的。 你是元宵汤了似的， 想起元宵汤来，这汤稠啊，还有股清香味儿、 啊，是吗？ 哎呀， 不错、 哎，真好喝。哎，哥，您来两口。 我不喝。 您来两口。 我不喝。 您不喝？ 嗯、 您不喝，那我都喝了啊。 哎，喝。 我包圆了啊。 哎。 哎呀，呵。哎，这热热乎乎的，就点蘑菇，哎，还真是有点饱了啊！ 对， 反正能凑合住吧。哎， 睡觉吧， 啊，睡觉。两个 什么两个 三个哦哈哈哎呦七个小矮人都来了 啊做梦了吧兄弟 哎呦哎呀 咱俩没事 哎呦天哪 什么 哎来了个戴红帽子的巨人、哎、手里拿着狼牙棒呢哎呦他打我哎呦救命啊 兄弟 啊 怎么回事兄弟中了邪了吧庞大爷庞大爷， 马蜂，有好多马蜂啊！哎呀， 有幻觉了，这怎么了，兄弟？ 啊， 兄弟，撞上什么了？庞大爷，庞大，干嘛呢？醒醒啊，庞大爷，你别蜷着了，醒醒啊，庞大爷，醒醒，还叫不起来了。庞大爷，我不行，这屋里闹鬼。 列位，这丁洋啊，头一次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您想啊，那鬼屋里边弟弟已经一炸，这屋里庞大爷呵呵作笑，弄得丁洋快崩溃了。这冒雨赶路，骡子又不给劲，好不容易赶到了临安县衙门，林捕头跟他又冒雨赶回来了。林捕头进屋一看这情况，就说了一句话，给问题就定性了。 什么话呢？您呐，接着往下听。 哎呦喂，这怎么跟吸了毒似的？这怎么回事啊？他吃什么东西了啊？赶紧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就吃了碗蘑菇汤啊，他喝了，我都让给我兄弟了，我一口没喝。 哎呀，你们这简直就是胡闹！ 怎么胡闹了？ 他这典型的蘑菇中毒了，赶紧送医馆呐！ 这赶紧送医馆，拿我这蘑菇来，拿！哎呦喂！大夫，您快给瞧瞧吧！这怎么回事？我兄弟这中了邪了，这庞大爷在这不省人事了，怎么回事？到底？ 力量红袍， 你别唱， 救我一次， 别唱了，大夫。 等会儿，别着急，别嚷嚷，我看看， 到底不是我嚷嚷，着急呢。 这不是庞大爷吗？庞大爷怎么又中毒了？ 怎么又中毒了？ 都两次了，吃蘑菇中毒入院了。哎，那回就说再也不吃，这怎么又吃上了这个？ 怎么回事？您给说说。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庞大爷这辈子命苦，哥哥早就死了，身边呀、就有个犊子， 有一小牲口是这意思吗？ 不是，有一个独生子。 独子？什么叫独子？ 在外地打工。不幸啊，前几年庞大爷他这儿子在外地出了交通事故了，死了。 哎呦喂！ 就剩下庞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庞大爷想儿子，天天哭啊。这不从前 不能吃蘑菇呀？ 不是，这不从前年夏天开始吗？他服用了当地的一种毒蘑菇 啊， 中毒之后啊，两次了，让同村人给送到这儿来治疗。我就问他呀，我说您知道这毒蘑菇不知道？您干嘛吃它呀？ 对啊， 老头说了，他想儿子，想老伴儿，吃了这蘑菇啊，就能看见他们。 那是产生的精神上的幻觉。 你看，你是一个医学家是吧？ 我懂这个。 我们这一化验呢，感觉是致幻蘑菇，可以让人产生幻觉，要不了人命，但是发作起来挺吓人的。 那可不吗？ 后来经过大家劝说呀，这庞大爷有一年多没吃这毒蘑菇了。这你们俩呀，这回是这干嘛？上他这借宿啊，还是怎么着？ 对，我就让他们那住一宿借宿，然后 估计庞大爷 赖我。 我 问他那房子是不是给他儿子儿媳妇预备的？ 你非问这个，估计大爷啊心里难受了，刺激他了，哎，想儿子了，这才煮蘑菇汤，没想到害了他了。 哎， 你看你这兄弟，现在你兄弟是不是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戏曲演员呀？ 啊，对，你看现在这老唱着唧唧的 啊， 就唱戏了，估计是。 而且啊，还老想唱这个。唱这个苏三起解呀， 可不是吗？哎，话说回来了，要不是我那个嘴馋偷喝人家蘑菇汤，我们也不至于这样。 就是啊， 庞大爷，您怎么样？哎呦，行了，好儿，你怎么样？好儿。别唱了，清醒了就别唱了。 江山来年大借钱。 嗨，别说了又。 我还差两个流派没学。 不要唱了。 荀派和上派。 我知道，就是想当个，真是衣服，大夫啊，他真是从小就想当个戏曲演员。 我刚才在台上呢。 我知道，好了，他那个小时候其实挺俊的，挺瘦溜的，想唱青衣，后来越来越胖，唱不了了。 哎，智商得 呢。现在还想着唱呢啊。那个，那咱走吧，走吧，兄弟， 走。哎，对了 啊， 咱带那个货还在庞大爷家呢 啊， 还一车货呢。 哦，对，还一车货的，咱回去拿回去，那赶紧取货去，好不好？ 对， 那货还在庞大爷家里头呢。 是， 对，谢谢您林捕头，我们回去取货去了，我们回去取货，您那个。 啊，行，你们别客气啊。不过有一件事得跟你们说啊。 啊，什么事儿 啊？那个货呀， 我们回去取啊。 啊，别， 庞大爷家取货去吗？ 拿不回来了。 啊， 有你们三个人。哎，那个不，no， 你们三个人真是命太大了。我刚刚接到飞鸽传书的消息，今天凌晨4点多，山上哗啦啦啦啦下来了泥石流，整个村子都没了。 啊，谢谢庞大爷您读我们， 要不是您读我们呢， 就真没命了。 可说呢。 各位看官，事情的结果让人是有悲有喜。老人思念亲人，不该用这么个办法。兄弟俩也是跟他有缘，才在半夜遇到这种事儿。千险万险，人没事儿，您说是不是奇闻一见呢？这正是空巢老人思亲人，极端行为害了人，兄弟两个买卖人夜半惊魂，太吓人呐。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